第226集。你说话了。敲了敲门，仁义轻轻推开病房门。圣伯见到他跟见了救世主一样。 哎呀，任队长你可回来了，我还以为你要很晚呢。 只见床上一方矮桌，六样饭菜，但看起来什么也没动。 吃饭呢？ 仁义走过去摸了摸龚应贤的头发。 怎么了圣伯，他吃完了吗？ 哎，一整天只吃了早饭，你不回来啊他就不吃。 他一天就吃了早饭？ 是啊。 他出门早，那可是七八点的时候两人一起吃的，现在都12个小时了。他低头看着龚应贤。 你在等我吗？ 龚应贤看着他不说话。 那他换药了吗？ 仁义看了一眼龚应贤的左大腿，那上面虚盖着纱布，被烧伤的地方明显有渗血。 怕疼不配合，医生说等你回来再换，昨天也是你在他才肯换的。 哎呀，圣伯，你怎么不给我电话呀？ 我知道你忙着老队长的事，哪里好打扰你。 我来喂他吧。 圣伯把饭碗和勺子递给他。 我看得出来他在找你。 仁义心里又酸涩又莫名的有一丝暖意。圣伯走后，仁义冲着龚应贤笑了笑。 你是在找我吗？ 龚应贤依旧看着他。 我也没吃饭呢，你说哪个好吃。 仁义听从庞贝博士的话，要引导龚应贤跟自己沟通。龚应贤顿了半晌，夹起一块炸得金黄的豆腐送进了嘴里。那豆腐外皮焦黄酥脆，内里却是软白嫩滑，起初是适口的温度，可一咬开来，嫩豆腐芯的余温还在，顿时像果冻一样在嘴里散了开来。换作常人最多觉得有点热，但龚应贤长期不吃热食，口腔对高温极其敏感，对他来说这就是烫了。他被烫得咂舌，张嘴就吐，豆腐混着唾液从嘴角流了下来，弄得桌上衣襟上都是。正常时候的龚应贤极注重仪表，中了枪也更在意血污而不是伤口，怎么也不会因为一小块豆腐做出这狼狈相。但他此时浑然未觉，烫就烫，吐就吐。仁义赶紧给他擦干净，边擦边哄道： 没事没事没事，不吃这个了不吃这个了。哎呦，什么坏东西，好吃我也不吃。喝点水。 龚应贤喝了几口水，仁义又在他嘴角作势吹了吹。 还烫不烫？ 龚应贤依旧没反应，仁义在他唇角亲了一下。 不烫了不烫了不烫了，嗯，一点都不烫了。 龚应贤这次转了过来盯着仁义，然后清冽的目光下移到了仁义的嘴唇。 怎么了？ 龚应贤伸出手抚上了仁义的唇，轻轻按压着，仁义就乖乖地让他摸。龚应贤摸起来好像没完，摸完嘴唇又摸他的眉毛、眼睛、鼻子，最后手指摩挲着他鼻梁上的痣。仁义维持着一个身体前探送给他品鉴的姿势，不一会儿腰就酸了，他想换个姿势，结果一低头骇然，龚应贤的身上盖着一条薄毯，此时形状有异。仁义眨了眨眼睛，有些懵。龚应贤太要脸了，平时要是被仁义看到这一幕，多半都恼羞成怒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坦荡荡地让他看。仁义心里一动，想着庞贝博士说过的话，沟通互动，沟通互动，沟通和互动越多，越能帮助龚应贤打破这个困住自己的壳。于是他不加思索伸了手。龚应贤怔了怔， 突然脱口小声叫道： 仁义， 你说话，你说话了。 龚应贤抱住仁义的肩膀，将脸歪在了他的肩膀上，乖巧地扶着。 仁义。 仁义摸索得有些急躁，龚应贤闭着眼睛哼哼，抱着仁义不停地叫着他的名字，那一声一声澄澈的、真挚的、渴望的、充满依赖的，让他想起情浓时龚应贤曾在他耳边的反复呢喃。龚应贤一向如此，那种时候不愿意多言，只爱叫他的名字。这可把仁义聊得浑身过火一样热，可他也只敢如此了。对着赤子一般的龚应贤，若是当真做些什么，总有种趁人之危的感觉。过后，龚应贤变得比平时还乖顺，喂饭也顺顺利利，换药也顺顺利利。只是，看着龚应贤腿上的烧伤，烧焦的血肉混合着药物，看起来泥泞而糊烂，惨不忍睹。仁义不是第一次看这种伤口，可每一次看，都心痛到窒息。他这一辈子都在跟烧伤打交道，从前看父亲的，看父亲的战友的，当了消防员后看受难人的，看自己和自己战友的。他身上也有七八处烧伤，但都没有这么大面积的。他知道烧伤的灼痛是什么样的滋味，如今更知道了伤在心爱之人身上是什么滋味。看着龚应贤满脸盗汗，面皮惨白，恨不能待而受之。顾不得医生在场，仁义弯腰抱住了龚应贤，把他的头掰了过来，柔声安抚道： 不看了，不看了，我们不看了，马上就好了。 龚应贤也就听话的不去看，头倚靠着仁义的胸口，低头玩着仁义兜帽的绳子，疼得一抽一抽的，也不吭声。仁义偷偷在龚应贤额上亲了一下，龚应贤突然猛地颤了一下，抬起头看着仁义，把护士都吓了一跳。 别动，动的话就要绑起来了。 不用不用不用，他不动。怎么了？ 龚应贤的眼睛滴溜溜地看着仁义，目光又落到了他唇上。这是第二次了，仁义似乎终于回过味儿来了。龚应贤是希望自己亲他吗？仁义试探着又在他额上亲了一下，还得防着护士看到。龚应贤的眼睛发亮，哪怕面上没有明显的喜怒，像是表情肌肉都被封印了一般，可仁义还是能看出他高兴。仁义却有些哭笑不得了，心想他平常爱逗龚应贤，这个人呢时常就是羞臊脸红假正经，要是逗得狠了就会性情大变，变得没节制，变得不是人。现在这样反而坦诚了许多。仁义便又戳了他一下，这次是脸颊，然后是嘴唇。两人背着护士，一会儿偷亲一下，一会儿偷亲一下，像极了小时候背着家长干坏事的顽童，竟也生出几分甜蜜来。换完了药，仁义坐在床头剥橘子，剥出来橙黄饱满的月牙状橘子肉，送龚应贤嘴里一半，送自己嘴里一半，边吃边说： 明天我爸要出殡了，不从家里走，从中队走。你也知道我爸以前也是凤凰中队的，不过以前不叫凤凰中队，前几年做过一次大的调整。 龚应贤嚼着橘子认真听着，仁义也不管龚应贤听不听得懂，自顾自地说着： 这算是我们的规矩吧，家要是在当地的就从中队走。我爸虽然早退休了，可他的心从来没有离开过中队。这次总局给他追加了烈士一等功，其实以前也想给他的， 我跟你说过吧，我爸当年在宝生化工厂爆炸案的时候立过一件大功，带着几个战士和工人在废墟下活了7天8夜，当时就想给他一等功，活着立一等功啊，多大的荣誉。但他没要，他说同样是一等功，他活着，他战友死了，他受不起。这次总算是…… 他说到这里，剥橘子的手顿了顿，有些发抖。龚应贤感觉到了仁义的悲伤，他抚摸着仁义的头。 明天从中队出发，听说好多媒体什么的，也会有好多人过来送我吧。真想带你去啊，可是你现在不能离开医院，怕伤口感染。没关系，等你好了，我带你去看我爸。 仁义， 难道你真的想去啊？ 龚应贤僵住了，不言语，也不动作。 如果你想去，你就点头，点头会吗？啊，像这样。 龚应贤又僵了一会儿，点了一下头。仁义狂喜，这是回应，这是几天来第一次的正面的及时的回应，这是几天来的第一次正确的理解和表达。仁义狠狠抱了龚应贤一下，笑道： 太好了，你能点头了。 他恨不得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庞贝博士，这应该是巨大的进步。龚应贤又继续点头： 我也很想带你去，但是你的伤口正在愈合的关键时期，这时候出去万一感染了就麻烦了，等你好了就可以出院了，不会太久的。